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婷，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那连续几天我们警法在线节目呢都一直在关注天津滨海的这个化工品爆炸这样的一个事件，早晨呢我们也关注到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80多人。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说的这个事情仍然围绕着咱们这一次的灾难，敢发国难财该罚。12号深夜13号凌晨，在天津滨海发生的爆炸事件，如今呢，这个爆炸事件仍然在发酵，无论是救援工作还是调查工作都在逐步的展开。那人们渐渐的也是从一开始的震惊之后的悲痛当中恢复了理智。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发现有一些人居然利用国难当头，利用大家的同情心来发财，那这样的一些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雪峰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令人比较气愤的事情。比方说吧，就在事发之后的凌晨，那从凌晨的1点多钟哈，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微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个微博呢是在天津塘沽大爆炸这样的一个话题之下，那网名是我的心属于拜仁慕尼黑 always 这样的一个微博发出了这样的一条消息，时间是凌晨1点36分。他说好害怕，爸爸在那附近公司上班，刚刚打他电话关机，打他公司的电话也没人接，还发了两个大哭的表情，之后说我一个人在家好害怕。然后在3点34分同样的一个微博又发出来了，现在还是没有联系上爸爸，我要急死了，自己一个人在家害怕死了，担心死了，想起妈妈去世的那个夜里，我和爸爸在医院里一直抱着他，一直抱着他。哇，当时这样的一条微博出来之后呢，网友看到了之后真的是立刻就泪奔了。作为罹难人员的家属，这个90后的小姑娘让网友们十分揪心哈，纷纷的评论转发，希望呢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到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为了表达爱心，网友们对小姑娘发起的长微博进行了打赏。零点的时候，应该是从0点开始哈，到3点29分截止，在这个微博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3724位网友打赏。一些微博大 V， 如果比如说哈，这个古大白话和张佳佳都参与其中了，所以呢网友们也深信不疑，说自己是在帮助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小女孩走出困境。不过稍微沉静一下，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这个博主的问题。比如说吧，他的头像相册当中的这张照片是曾经在网络上募捐的江西白血病的患者陈子嫣，而陈子嫣并不是天津人，和之后网友扒出来的这个博主的照片呢也并不是同一人。网友就开始怀疑这个博主之前是不是就用这种方式骗过钱呢。另外细心的网友也发现，微博打赏功能是这位博主最近才开通的，似乎专门是为了让网友募捐而准备的。网友还发现，经常和博主互动的好友呢就是江西人，应该不是像他说的在事发当地附近，就住在天津，他爸爸在当地上班等等等等。那面对 对质疑的时候，这位国主是没有出来反驳，而是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一条一条的删微博。在凌晨六点左右哈，这个张嘉佳发了一篇长微博，说因为自己引导了网友捐款而道歉，因为他是网络名人嘛，他给了微博打赏，别人看到了就会觉得更可信一些。那么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多的微博管理员就冻结了这个账户，并且提醒网友们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转账，以免上当受骗。那骗取他人的同情心来骗钱，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应该说是已经触犯了法律，尤其是在天津滨海爆炸这样的一个举国关注的这个灾难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是请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雪峰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一件事情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新的点，就是利用微博打赏这种新的事物来行骗。那么在这个事情之中呢，我们先来说说他的本身的这个行为吧。这个行为是不是涉嫌触犯法律的呢？这个博主是不是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张律师。 好，微博打赏这个是否构成犯罪，我们在对这个微博打赏是否构成犯罪这个定性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叫诈骗罪。所谓诈骗罪，也就是说是指以这个非法占有目的，就是说这个博主他有这个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钱财的这一个目的，用一个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一些方法，就骗取了这个公众或者是一些企业的一些钱财的这个行为，这是它的一个大的前提。那么关于该微博博主利用这个天津火灾大爆炸这么一个举国上下关注的特别重大事件，编造这个自己父亲在这个爆炸中去世的消息，并通过这个微博告知他母亲在以前已经去世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在骗取广大网友这个同情心的前提下，通过这个微博打赏功能骗取3000多个网友的这个钱财，最终达到了一个他的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达10万元之多。我个人认为他这个一系列这个行为符合这个诈骗罪的特点，构成要件，所以说我认为他是符合这个构成诈骗罪。 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事情最后被查实他就是一个骗子的话，他就是完全跟这个事儿不搭边，然后他编了这么个事儿出来的话，这10万块钱构成诈骗罪已经是没有问题的了。 对对对，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是有一个借了一个新的事物叫微博打赏，他这个和明显的原来的是说这种去骗的好像还不太一样。这微博打赏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了解一些，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就是当你看到了一篇微博之后呢，这篇微博下面它有一个新的叫微博打赏功能，如果你开通了，在这个微博的最下端呢，它会有一个类似于这个黄颜色的一个赏字的标志，你点开之后呢，它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设置，有几块钱呢，甚至是几十块钱的，这样的是你看到之后您可以选择给也行不给也行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些是愿意给他的朋友，他并不是说人家生从你那儿抠出来的，可能性质上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呢？这是不是涉及到微博打赏的这个钱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了？ 是这样，就是说微博打赏也是一个新的事物，也是这个微博平台最近推出来的一个产品。如果说这个微博博主通过自己写的长微博供大家阅读，如果说这个读者主动打赏，给了这个钱，其实有两个理解点。第一个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个博主的一种赠与行为，还有一点也可以理解为是就是对这个博主这个著作权的一种购买行为，就是阅读付费这么一个理解。如果说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在这个天津大爆炸这个事件中故意编造了这个虚假的信息来骗取广大网民博友粉丝的这个钱款，他的这个行为显然不符合就是说这个赠与也好，就是说主动购买这个版权也好，其实他就是一种实实在在诈骗行为。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钱其实就转换成一种这个赃款。 其中就转化一种赃款，因为他这个钱已经到了他的这个微博打赏的账户，他是可以随时提取走的。是这样。 那我们随后发现呢，就是刚才也介绍了，是说这个事发到第二天的早晨9点多钟，微博管理员是冻结的这个账户。那这样的一笔钱，微博的这个管理平台是有权利来管理处置，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冻结嘛？ 是这样，因为这个微博平台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社交的网络，社交的一个社会。如果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平台它也是不容易发现一些这些虚假信息，不好辨别。如果它有好多网友举报，他根据他这个微博这个社区管理平台上的一些规定，他应该是有这个权利来冻结这个钱款。他可以辨别，因为他毕竟是在他的一个平台上发生了这种事情，他要对这个事情作为冻结来，冻结了以后做下一步的处理或者调查是可以的。 那么大家可能还会接着想到说，既然这个钱已经被冻结了，那如果这个事儿最后查证它就是一个骗局的话，被冻结的钱还能够说是我给了5块钱，那微博那个账号再退给我5块钱吗？这些钱刚才说了，这个3700多个打赏总额已经到了10万块钱以上了吗？那这些钱该怎么来处置呢？ 是这样，如果就是说这个行为最终公安机关立案以后，最终认定他是诈骗罪的话，因为他这个已经变成一种赃款了，先就会通过这个微博平台的冻结，转化为就是公安机关去拿做一个冻结，冻结这个款以后，因为它属于赃款，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会依照相应的规定，在这个审查起诉或者审判的过程中，把这个赃款移交到法院，通过法院来返还这个赃款。 也就是说这个钱的性质呢，如果说是最后事情如果说是诈骗被坐实了，那么这个钱的性质就应该是赃款。如果是赃款通过微博打赏的这样一个渠道汇集的，应该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向性，是应该可以原路返回。 对，是这样。 好，那说完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咱们接着来看看啊，同样是在天津大爆炸的这样一个灾害事故的背景之下，还有一些真的是说可以说是缺德和怎么说呢，真是想不出除了缺德之外另外的词来说了。 对。 那他现在大家都在说啊，消防员多么的不容易，公安干警多么的不容易，尤其是说当事发的凌晨那一天，你像我爸就是你爸就是我爸这样的一个带着手机截屏的图片上面在朋友之间朋友圈之间来传，当时我看到之后也是狠狠的被感动了一把。那消防员可以说是再次成为了大家的英雄。那么关于这个消防员感人的事迹，动辄就会有上万人的这个转发呀评论呢，所以呢就会有一些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就钻起了这个空子，编造起了消防员的故事来赚网友们的眼泪。比方说啊，有一个网名叫竹子贤的朋友，他就说是刚才一个天津的朋友跟我说啊，他在现场看到一个消防员一个又一个的把人拉出来，腿部受伤严重，他是硬生生跪着把人拉出来的。后来那个消防员跪着爬到消防车上取了自己的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就指着一个号码跪在我朋友面前对他说，这是我妈，如果我半小时没出来对她说我爱她，现在还剩16分钟，这个说的是非常的详细，看起来好像是真事儿一样。随后呢他又发了一条信息，还是在这个叫竹子贤的这个网友，他说人出来了，但是被队友拖出来的，已经被烧得全身焦黑了，对不起大家，人还是走了，朋友跑了很远找到信号，给他的妈妈打了电话却没人接听，朋友翻阅他的手机，他是一名2岁可爱男孩的父亲，姓王，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看到这条微博，给王英雄的手机打个电话，朋友会接的，英雄一路走好。显然在当时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大家肯定都会觉得这个热泪往上涌啊，确实很多人流下眼泪了。可是网友们在细究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发现了很多漏洞，在网友们反复的追问的时候，这个博主做出的解释更是漏洞百出。之后呢，这名网友发微博承诺说会用长微博再详细描述一次，可是网友等来等去等来的却是他改了名字，并且删掉了之前所有的微博。那他的目的现在大家总结出来就是骗粉儿，就是希望大家加他的关注来关注他。那这个骗粉儿 如果说是一般的事情哈，可能大家就觉得一笑了之，但这样的事情确实让人很气愤，可以说太卑劣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博主这么做，他算不算是散布谣言？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是，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也是对这个消息把我深深的感动了一把，我也是两眼里边噙着这个泪水看完了这个消息，结果正是一个假消息。就这个消息的这个就是是否违法来说，违法来讲，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编造的是这个虚假的恐怖信息，是严重危害这个公共秩序的，他显然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达到这个严重的程度以后，显然要承担的。如果说他编造的一些信息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在这个天津这个火灾大爆炸的这个事件中，举国上下对这个事件都比较关注，如果他在这个微博上也好，就是现实社会中也好，引起这个混乱的话，显然他也应该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他有一些相应的处罚。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干的话，会影响这个抢险救灾也好，其他也罢，对这个社会影响是相当不好的。 他呢实际上是在拿消防员、拿大家的这个同情心来消费、来骗粉。 对对对对。 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性质，它的刚才您说到的，它会构成比如说是治安管理上的一些违法行为？ 对，如果严重的话，它会受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些规定，比如说行政拘留、警告、罚款，这就还得具体分析它这个就是所产生 的 效 果。 对对对，是这样。对。 那么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是只是大家气愤一下哈过去了，那还有一件事就觉得真的拿气愤都会觉得不足以来说了。因为你想，这个举国震惊的大爆炸事故，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那消防官兵的牺牲，财产的损失，还有普通老百姓的这个伤亡，这些事故的原因到现在呢，应该说还是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呢。可是这事儿发没一天的时候哈，居然就有人投案自首了，声称说自己要为这起爆炸案来负责。那这个人呢，主动投案的是一个男子，他是一个直播平台的一位播主，他的目的也很简单，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骗粉有点像，就是为了博取眼球。他是在13号的晚上直播当中主动打电话给10086，声称天津塘沽是他炸的，然后惊动警方前来调查。这个播主呢又直播了他被警察带走的全过程。那么在举国哀悼的时候，有这种无知之辈哗众取宠，甚至以此为乐。那么现在报道发出之后哈，直播平台已经是对肇事的主播进行了永封处理，而且也说是希望其他的主播引以为戒。那这件事情到这儿是不是就完了？这个播主难道就是把他的那个主播号进行了永封处理就结束了吗？他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呢？张律师。 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他谎报，就是说天津这个大爆炸他是自己干的，如果说通过公安机关的查处是他自己干的，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不是他干的，这个事情在刑事责任方面来说，他显然他不会负这个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我们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如果他就是这种散布谣言、谎报险情也好、疫情也好、警情也好的行为，是要受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的。像他这种行为，应该处以5日以上到10日以下的一个行政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是明显的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对对对。 至少其实从普通人都知道，没有的事儿你自己打个110报警说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事儿是你干的，这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了。 对。 所以像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样的一个时机，居然是为了别人来关注他，自己谎报说啊，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真的是我看 凡是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的人都说真的是对这个主播就无语了，而且说实话 对这个平台都会觉得可信度真的是太低了，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这种自发的发出了一些消息，除非你是事件的亲历者，可是旁人无法辨别你到底是亲历者还不是亲历者，所以这个自媒体时代这也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硬伤。那么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也是在这一件爆炸事故当中在网络上出现的令人气愤的事情，就是在朋友圈居然是贩卖爆炸小视频，是不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好，广告之后，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呢再继续关注天津爆炸这个事件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重点关注到的是网络上的一些奇葩的现象，敢发国难财该罚。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雪峰张律师，再一次向张律师问好。张律师好。 主持人好。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让人气愤的，就是在网上哈，让网友们最愤怒的莫过于在朋友圈卖爆炸小视频的人了。塘沽爆炸了，想看小视频的微我十元，这个是网名叫梁宇的人在事发之后很快就发了这么一个小的帖子。那随后呢，我们也看到下面有网友就回说，死了这么多人的事儿拿出来卖钱也是醉了，互删吧。那肯定就是对这个气氛的就已经没得可说了，就是懒得理你这种人。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理解哈，如果说是网友亲历拍下来，很多人都是无偿发布，是提醒更多的人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让更多的人提醒注意。那有人转发呢，其实也都是说想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周围的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让大家的人呢都是从平安的角度来想的这件事情。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自媒体平台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可是这次却有人利用别人急于看到视频了解真相的心理来发财，确实是很让人痛恨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想看小视频微我十元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是否会涉嫌违法呢？张律师。 关于这个就是贩卖小视频的这个问题，利用这个天津火灾大爆炸，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如果说这位博主他卖的是他自己拍摄的小视频，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自己拍摄的一个版权，他不会就是违反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违反这个就是盗用他人这些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他贩卖的这个视频是别人拍摄的，而且他利用别人拍摄的这个来贩卖，目的第一，他是这个肯定是就是说侵犯了对方的版权、著作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如果说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就是说他贩卖的这个数量达到一个司法解释特别规定的高的话，比如说就是说以前司法解释有个500张，光碟这个咱们可以类比一下，就是说他可能会涉嫌这个侵犯著作权罪。侵犯知识产权罪这方面的一个刑法的规定，对对对。 那这样的一个刑期，它大概会是 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 像这种如果就是刚达到这个量刑的程度的话，一般是都在3年以下，现实生活中基本上都在6个月以上，这么来量刑。 嗯，那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否会涉嫌到违法，甚至是否会涉嫌到犯罪，第一关键呢，就是看他贩卖的这个视频是不是他自己拍的。 对对对。 如果是他自己拍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从道德上去谴责他。 对，道德上谴责，对。 嗯，那如果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拍的，只是他从别的地方得到的，或者是别的亲历的网友无偿转发的，他给 copy 下来了，那反过来卖，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刚才像您说到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数额不是很多的，是违反治安管理方面的一个处罚。那么之后如果说是数额比较多的，首先会侵犯到别人的这个著作权， 对著作权， 同时呢也会涉嫌到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方面的一个犯罪， 对对，涉嫌这方面的规定。 那这算是非法经营吗？ 非法经营，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他的这个行为其实一种就是拷贝这个盗版的一种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有特殊的罪名嘛，侵犯知识产权、侵犯著作权罪。主要还是这方面， 还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方面。 对， 但是这件事情让很多人都联想到前不久也是在网络上比较轰动的一个有视频流出的事件，就是优衣库视频事件。当时也是我们节目曾经在法律角度分析过那个事件哈，同样就是可以说是有网友在网上传播，甚至是无良网友在上面卖钱，同样是拿这个视频卖钱，这两件事行为似乎有点相似。那么在他的行为性质啊和法律上的后果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两个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天津大爆炸这个事件嘛，它是一个这个突然发生的一个事件，举国都在关注。那个就是优衣库那个事件了，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淫秽的一个视频， 淫秽视频， 淫秽视频。如果就是说故意传播这个淫秽视频的话，是会触犯这个刑事法律的规定。 那么他这方面涉及到的刑期和罪名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就是这个故意传播或者复制出版这些就是淫秽物品的话，他的刑期一般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话，在3年以上、10年以下这个有期徒刑来量刑。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雪峰律师。那关于天津爆炸的事件，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我们节目也是在持续的关注。在事情进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还会有一些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节目也会随时来跟进的。感谢朋友们收听，那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稍后丹青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的案例，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也感谢张雪峰律师， 谢谢主持人啊。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酒驾案件以及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知道酒后不能开车，还在吃饭之后特地找了代驾，可最后呢还是因为涉嫌酒驾被查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任某在朝阳区某餐厅喝了大约2杯红酒，随后呢他就打电话找了代驾，带着他和妻子开车回家。车子开到了京通快速的时候呢，这个代驾不认识路了，这个任某就说，你干脆下来我来开吧。结果当把车开到了西马庄收费站的时候，正好被民警查酒的时候查获了。随后任某被带到了交通队，经过抽血检测，他体内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144.4毫克，构成了醉酒驾驶。经通州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任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2个月，罚金1000元。再来说说下面这起恶性的交通事故案件。不久前的一个晚上9点多，大货车司机戚某驾车行驶到了北京通州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就发现一辆面包车逆向行驶到了他所在的车道。那为了躲避这辆车，戚某赶紧就向左借道逆向行驶，而没想到这时候那辆面包车突然又拐回了原车道。这时候戚某刹车都已经来不及了，就在逆行车道上和小面包车相撞，造成面包车司机王某当场死亡。后来经过酒精检测，那个小面包车司机还是醉酒驾车，但是戚某呢是无证驾驶而且超载。那交警认定戚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是负次要责任。近日戚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通州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